回忆充满了整个房间，我们最美的故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浮现。记得那个夏天青涩，我们第一次相见，彼此间心存着好奇，也带着对过去的思念，相知相伴，我们度过一年又一年，一直分享伤心和喜悦。

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好儿郎》，周薇作词，刘乔作曲，韩磊演唱。 唱。

现身后的人是你。